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 就知道悲哀可接受，无谓计较，莫要知点解，明白了更加难受。时间会为你分段落，绝不会争先恐后。有几多过去共你挥挥手，走了后未尝回头。有了过去，自得到今天，昨天今天都接受。回望过去，永远过去，有几多可共追忆，惹起不少痛忧。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昨天今天都接受，回望过去永远过去，有几多可共追忆，惹起不少痛忧。朋友，记住每一件事，就知道当中感受。有几多知己是你甘心去走，走过后就难回头，走过后就难回头。 各位城寨有樂的朋友，咁啊休息咗一個禮拜咧，就星期六同大家見面啦。咁上個禮拜咧，就因為太多嘢要錄，錄錄下咧就發覺，咦，城寨有樂都未錄喎，咁樣，咁啊已經係發覺冇辦法，即係應付咁多嘅錄音工作啊，咁所以就休息咗一個禮拜，冇乜特別原因嘅其實。咁啊今個禮拜咧就復工啦，咁。復工嗰時就一路諗究竟想介紹啲咩歌呢，咁突然間就喺呢個 YouTube 嗰度呢就聽到一首歌，咁一聽嗰時我就話咦咁熟嘅，但係又噏唔出嗰個歌嘅歌名，歌詞就跟住識唱，又噏唔出唱歌嗰個係邊個，把聲就好似李隆基又好似威利，咁呢就 食飯嗰陣時候就問我一個大學嘅同學，我話你有冇聽過呢首歌啊？咁咁佢話有啊，好熟，但係亦都係同我一樣個感覺。咁啊喺節目開始嗰陣時咧，就為大家揀嚟嘅就係呢首歌啦。咁我相信大家感覺可能都同我一樣嘅。咁呢度就唔需要再賣關子啦。咁咁啊，收尾咧就喺 YouTube 裏邊揾到出嚟，就係呢、這個一個男歌星叫做羅華嘅每一個段落。咁呢首歌，我諗首歌係流行歌，不過個歌星就唔流行。咁咧就亦都唔係呢個普通嘅求其一個人嘅填詞嘅喎，原來係阿盧國沾先生嘅作品嚟嘅。咁嗰、那個年代咧就係、是、一個我冇記錯，應該就係八十年代初嘅一套電影，就係、是、趙雅芝做女主角嘅，劉志榮、趙雅芝嘅一套電影嘅主題曲。咁套電影亦都無聲無息嘅，亦都唔係話一套當時即係、就是、大家記得流行嘅電影。咁但今日咧，我之所以揾翻呢首歌出嚟咧，就係、是、想講喺八十年代有一個類型嘅歌曲叫做人生哲理歌，點解會成為一個主要創作嘅音樂類型咧？咁當然啦，大家熟悉嘅盧國沾先生啦，或者係鄭國江啦，都有好多填詞嘅作品裏邊咧，黃沾啦，亦都有呢啲所謂人生哲理啦，譬如家變啊，呢、這個每當變幻時啊，狂潮啊，或者頭先嘅每一個段落啊，咁咁就好中意說理嗰、那個年代。咁啊，今日可能就後生仔聽到就覺得歐啦，就當然我呢個節目冇乜後生仔聽嘅，所以就唔擔心。咁除咗歐之外咧，就係咩咧？就係、是、囉囉嗦嗦喺度說教咁。咁但係點解嗰陣時嘅音樂類型會有一個咁樣嘅種類咧？就係、是人生哲理說教呢，我相信是跟香港社會發展那個的階段有關。因為在七十年代上一集我們講麥理浩孩子，就是講擴展教育，而令到呢很多小孩子呢，在基層的小孩子呢有機會接受這個先是九年免費教育，1977年。咁很多朋友都指證我說不是1976年最後一屆小學會考。咁我記得因為我是1977年的九月入讀中學的，中一嘅，咁所以咧就我成日都諗啊，前一年咪七六咯，咁咁事實上當年嘅小學會考應該最後一屆係1977年，因為我記得我自己嘅學生證咧就係77字頭嘅，中一嗰陣時，我到而家仲記得個 number 嘅，咁咧就喺一個經濟開始由世界工廠慢慢向住一個嘅國際城市啊，可以咁講譬如金融業開始發展啦，股票市場啦，地產開始蓬勃啦，咁然後跟住就航運啦，服務業啦，商業服務啊等等呢啲嘢出現，咁咧成個社會嘅形態咧已經開始改變，所以你見到當時無線電視嘅長篇電視劇裏邊咧，無論係家變啊、狂潮啊，或者係呢個風雲啊等等咧，都好多嘅社會變遷嗰個角度做時代背景嘅一啲嘅長篇電視劇的製作。咁譬如係咩咧？就係、是、呢個嘅製衣業啦，當時廣告業啦，或者係地產業之間嘅鬥爭啦咁樣。咁啊，而家無線電視劇就冇曬呢啲咁嘅背景嘅，而家剩翻嗰啲處境喜劇啊、愛回家啊、全全情情塔塔啊，無論係乜嘢時代背景都啱萬能 key 嚟嘅。咁但係嗰時嘅無線創作咧，係好扣緊香港嗰個脈絡。咁而人生哲理就係嗰陣時出現，因為當個社會競爭好激烈，又充滿咗多機會，大家有成功亦都有失敗，唔係完全係失敗者添，好多時有啲人係上到去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呢啲嘅歌曲咧就應運而生。咁而其中一個喺呢方面比較成功嘅填詞人咧，就係盧國沾啦。咁第二首揀嚟嘅咧，亦都係人生哲理嘅歌。講到明嘅就係呢個李隆基嘅作品《人生曲》。 人生的苦與樂，像那遠的虧與盈。人有得天失敗，像野草有枯榮。 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借叹息？人家的福与祸，像那天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风筝不平，人事有轻提，定有好作为。年轻应多憧憬，带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别计，狂风中知草径，人间荆棘遍地，原创出生的旅程，怀里满希望，愿献出冲少劲。 佢话人生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仍有欢杂不停。只要我哋意志坚定，万事可成。冲霄劲，愿献出冲霄劲，愿献出冲霄劲。 咁就头先一路讲哲理歌嗰阵时咧，点解会？想起李隆基咧，即系我跟住都会拣几首李隆基嘅作品。咁而李隆基亦都系其中一个咧，同呢个嘅啊卢国沾合作嘅歌星。咁但系未必系我哋所谓嘅耳熟能详，令到人哋好即系朗朗上口嘅作品。咁但系都系充分反映到诶卢国沾嘅填词嘅风格嘅嘢嚟嘅。咁喺呢个嘅人生曲里边咧。就是鄭國江的就是两个啦，我觉得人生哲理歌的就是这个大师的作品。咁大家都相近嘅。咁喺呢个人生曲里面一开始就係讲人生嘅苦与乐，像月盈月缺，人生嘅得意失败好似草有枯有荣咁。成败在天，任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遮叹声咁。咁呢啲就係講出咩呢，就係、是、當個社會如果係大陸嘅當時七十年代嘅社會，我哋叫做做個36唔做個36嗰陣時呢，根本就不存在人生嘅得與失，因為你嘅得與失呢根本呢就係由個黨去決定嘅。咁但香港正正就因為充滿機會，好多人奮發向上，然後呢好多人拼命1972年呢喺大屠港裏面呢冒住俾邊防解放軍掃射嘅危險呢，就十幾萬人集結喺呢個嘅即係保安員深圳嘅邊境就游水落嚟。咁当时边防就请示呢个周恩来啦，係咪应该开枪扫射呢，咁周恩来就话 let go, 由得佢哋去啦。咁我自己嘅亲戚啦，好多时大家今日认识嘅成功人士都系大屠港里面呢，系即系游水偷渡走嚟香港，然后创造一番事业。咁正正就系嗰个过程系充满住呢个起伏跌宕，咁系一个大时代嘅背景嚟嘅。咁所以呢啲嘅音乐呢系好能够除了許冠傑那種的打工仔的聲音啊，嘲笑會老闆怎樣欺壓那些打工仔，即是這種所謂世界工廠，由工廠妹即是謝賢啊、蕭芳芳啊、陳寶珠啊，那種以打工仔打工妹為這個對象，即是今天叫民工差不多民工音樂，然後呢跟著慢慢就演變成為許冠傑為代表黎彼得的作品，即是我們這班打工仔這樣，咁就係半斤八兩啊！嗰種即係對於一個嘅即係社會裏面對階級剝削嘅一個控訴， 咁但係去到鄭國江同盧國沾嘅作品，我覺得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就係、是、再跳高咗一個層次，就係、是、講人生裏面嘅喜與樂、得與失，我哋點樣去面對，同埋點樣保持住嗰個信念同埋奮發咧咁。嗱，呢個我覺得係好八十年代嘅一種感覺嚟。我自己喺嗰個年代係讀緊中學，84年就入中文大學，88年就本科畢業，然後91年研究院畢業。咁啊，留喺學校嘅時間，即係讀書嘅時間相當長。咁喺八十年代，俾我嗰種感覺咧，香港係一個充滿明天、充滿希望。今次跌倒唔緊要，下一次係可以起翻身嘅。做人唔需要走捷径嘅，因为你始终系会上到去嘅。嗱，唔知点解成个社会嘅气氛系咁样，咁然后慢慢去到八十年代，形成一种所谓嘅大香港主义，觉得我哋呢度系可以企起身同外边嘅世界平起平坐。跟住拣嚟嘅第三首就系、是、都系李隆基嘅作品《巨星》。 你想请为我伴奏和音的几位朋友吗？飘过白云天际，顿然不觉往事消逝，脚下只赤遍地，所见世事瞬息纷争，高处白云深处，愿你束缚了无边际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难道世上是那样独有愁，没有欢畅？留下你，留下我，埋尽了无限的悲伤。一旦冲破障碍，远离风雨际，不管艰难，誓要坚决立志，莫回头，冲破万重黑暗，远离风雨，脱离污秽，傲然万世上升起，坚守方向，不怕世事变幻无常。 咁巨星嘅系嚟自麗的電視劇嘅一個插主題曲啦，咁作曲嘅黎小田，咁填詞嘅咧就唔係盧國沾喎，係一位叫做司徒立光，唔知係筆名定係咩啦。咁咧就我基本上我都唔認識呢個填詞人嘅。咁但係呢首巨星嗰個嘅頭先大家可能哼出嚟嗰個嘅，即係可能我講個名字大家都識哼嘅呢首歌。咁嗰個填詞嘅內容咧，其實亦都係同好有70年代尾、80年代初嗰種氛圍，就係、是、一開始飄過白雲天際，頓然不覺往事消逝，腳下此尺遍地，所見世事瞬息紛爭，高處白雲深處，遠離束縛了無牽制，傲然萬世上升起堅守方向，不怕世事變幻無常。咁即係話，無論個世界環境點樣變都好咧，最緊要就係有清晰嘅方向咁樣。八十年代嘅香港人，事實上就係咁啦。我哋所謂塑造咗獅子山下一代，係因為我哋相信喺英國人嘅管治下邊，嗰、那個嘅社會係有一個我哋向上流動嘅機會 （upward mobility）。而我記得我媽媽同我講，成日都話希望我努力讀書，將來揾一份白領嘅工作。就係唔使好似佢咁辛苦，起碼翻工嗰陣時候可以坐喺度。咁我印象好深嘅，其實，因為我媽係喺工廠裏面工作咧，要企喺度嘅。咁所以就我自己亦都冇問點解嘅。其實就雖然喺 正規的教育裏面不是一個成績很標壁很標青的人，但是對自己的信念其實沒有動搖過的。我經常都覺得雖然這個學校的制度不適合我，但是不代表我是一個 loser。 我小時候已經是這樣想的，我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能力的，包括是其他方面，我喜歡畫公仔畫畫，由畫漫畫開始畫國畫畫西洋畫，做很多的工藝啊、模型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portrait 啦，即係呢個拉杯啦咁。咁所以就係一個由細個開始個社會嘅氛圍，令到大家相信咧，只要你企啱個位，有一個人生嘅清楚嘅方向，就好似李隆基呢首巨星咁樣，你自然就會揾到你自己，而自然會成功嘅咁樣。咁喺而家呢個時候咧，你發覺係好少再有呢啲咁樣用。人生哲理，或者是怎样面对一个变动变幻的社会变迁里面去稳住自己这类主题的音乐。我自己对现在歌曲的批评呢，很多人就说很多时候你不理解而已，你不听而已，有时候听也好，你根本上是不知道他想怎样，即是不知道那个填词人或者唱歌的人想表达的感情是什么。我成日覺得70年代、80年代，包括盧國沾啊、鄭國江啊、黃沾嘅作品咧，係不可多得嘅。係咩咧？就係、是、我手寫我口，可以咁講，用老土啲嘅講法就係直抒胸臆，即係話講出嚟嘅道理就好似唱出嚟嘅一樣，係冇轉折，唔需要扭橋，唔需要喺文字上好多嘅花巧，令到嗰個意思好轉折。而大家諗極都要猜測究竟個填詞人想表達嘅係乜嘢？呢種嘅香港人嘅中文，我覺得係喺華人社會裏面咧係好獨特嘅一種風格嚟嘅。包括寫人生哲理都係嘅，我覺得你睇巨星嘅歌詞都係嘅。嗰、那個佢講出嚟嘅道理就好似平時我哋講嘢咁，你唔會覺得肉麻，唔會覺得骨痹，唔會覺得老土嘅。点解咧？咁样，我记得我喺香港电台嘅文化树下一个纪录片嚟嘅，就系讲黄沾嗰一集。咁佢不断去分析黄沾嘅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我觉得嗰、那个无论系曲与词，都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噶啦。我觉得喺香港嘅流行音乐史里边，唔可能再有黄沾嘅《沧海一声笑》呢种嘅作品。那種你問他其實相當文藝的相當文雅的中文來的，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朝，根本就是一首詩來的，一首詞來的，根本是不是講緊流行音樂那種詞，是古典文學 的詩詞歌賦那種詞來的。所以我就說那一代的香港人文字的工作者，他們在文化文學和文字的修養呢，是比而家呢一代嘅填詞人咧，係高好多。呢、這個係我哋好多年之後望翻轉頭，先至會感覺得到，而係產生一種嘅詞不我語嘅感覺，就係、是、好似我哋文化嘅黃金年代已經過去，跟住揀嚟都係李隆基嘅作品《滿花洗鑽綠》。 人生。几多际遇未能逃避，明知一生里面诸多痛楚，若果他朝得到宝剑在手，扬威于天下仍是我，让世间错怪了我，谁令我带泪悲哭当歌，悲哭当歌，乱世风雨多，让剑锋染满了血，才已鲜花清洗干过，干过不息，我只叹奈何。今且把血泪轻轻抹干，如 甘心接受此痛楚，自古剑客为情心事多，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竟是我，竟是我，竟是我。 咁大家都知道咧，當時無線同麗的係兩大嘅呢個電視嘅即係國力嘅一個黃金時代咧，即係之後我做東周刊，一周刊同東周刊嘅鬥爭啊咁樣，港台同商台啊咁樣，咁啊因為仲有競爭，所以咧就大家都以喺收視率打敗對方為榮。咁我上兩集我都講過，我自己係一個即係唔係好中意主流型，即係主流嘢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自己就睇麗的嘅，个个睇无线嗰阵时咧，我自己睇麗的嘅。咁麗的嗰阵时，萧生啊，好多嘅武侠片啊，天蚕变啊，包括系天龙诀啊，浴血太平山啊，鳄鱼女啊等等嗰啲嘅电视主题曲咧，喺我脑海里边嗰个深入嘅程度咧，系仲超越无线罗文啊、恩妮啊嗰啲嘅主题曲嘅作品。咁《浣花洗剑录》咧就系其中一个嘅武侠。古龙的武侠小说所改编的这个丽的电视的一个电视剧，那就是1979年由女主角就是文雪儿，男主角就是张国荣。那而这首歌1979年的这个丽的电视剧武侠电视剧的主题曲呢，就是由这个李隆基主唱的这个《浣花洗剑录》。那首歌我觉得呢就不是純粹是这个讲武打的，因为你看到包括天龙诀包括天蚕变都好，很多时候这些武侠电视剧的主题曲都是讲道理的，都是讲人生道理的。譬如在这个天龙诀里面呢，就是讲这个白彪的男主角，最后就是其实他想跟这个女主角余安安退出江湖的时候，就是毒发身亡咁样，喺个雪地里边咁咧，就我记得嗰首歌系关正杰嘅唱嘅《残梦》。咁咧就无论系意境同个故事，同埋即系喺我咁僆仔嗰阵时候，都觉得系有一种好即系心痛嘅感觉嘅。其实好奇怪，我觉得。所以有阵时候我喺 YouTube 上边睇翻嗰啲李隆基演唱会啊、大 L 啊，或者系张伟文啊，好多人可能觉得好老土，但系我觉得。你睇翻嗰啲歌迷喺度听嗰啲人，系乜嘢阶层都有嘅，中产好，基层好都有。咁你就可想而知，嗰阵时卢国沾、郑国江、黄沾、顾家辉，佢哋嘅作品所 reach 嗰个阶层系几咁阔，唔系我哋今日去听嗰啲，一系就僆仔嘢，一系好多时就甚至我哋呢年纪就已经拒绝再听。香港的新的歌星，男女歌星都好，那时是大家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因为那个 variety 相当之多，很多时有你喜欢情歌的，有谭咏麟啊那种文青一点的，可能有这个的陈百强，坏蛋一点的可能有张国荣，那而女歌星可能有很傳統女性的那種感覺的葉倩文，例如零時十分、啊、那種都市女郎的林憶蓮、啊、小妹妹紮紮跳的 Dancing Girl 的有陳慧嫻、啊、而哲理歌你都有很多選擇的，我覺得你有彭健新的借來的美夢、啊、你有這個李隆基的浣花洗劍錄、啊、巨星、啊、人生曲、啊、你有這個的羅文、啊、羅文都有的，咁所以好多時候當羅文再翻唱翻《幾許風雨》，而即係小美呢首作品，令到佢重新再紅起上嚟嗰陣時候，好多人都覺得好似重新發現咁樣。其實嗰個音樂嗰、那個歌曲嘅類型根本一早已經喺度。咁喺眾多嘅人生哲理歌，盧國沾、鄭國江兩大嘅即係大師創作裏面咧，除咗李隆基 同佢哋合作之外咧，就另外一個合作比較多嘅咧，就係呢個關正傑。咁啊，關正傑有好多，佢又唔係當然情歌係有，但係關正傑就個歌路都比較闊嘅，其實同埋係一個好似好正氣咁樣，所以由佢唱出嚟嗰啲歌咧，總有一種帶有一種嘅即係說講道理嘅感覺嘅。我覺得佢好似狄龍啊，即係電影裏邊嘅狄龍啊嗰種。咁啊，講道理嘅歌都唔少。咁我揀嚟嘅咧，呢首就係講愛情嘅道理嘅《向日葵》。 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老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正为心境有意难。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 咁當然喺關正傑嘅作品裏面唔少得嘅都係呢個盧國沾嘅填嘅歌詞啦。咁日本嘅歌曲改編，而填詞嘅呢就係盧國沾，編曲嘅呢就係呢個盧東尼。咁亦都係對嗱，佢係講愛情，但佢唔係講失戀喎，佢係講愛情嘅哲理喎，即係話喺路邊嘅向日葵已經俾人摘走咗啦。平日自己路過嗰陣時呢，因為冇時間，匆匆上路，所以呢就 miss 咗嗰樣嘢。嗱，佢完全一個字都冇講過男啊、女啊、愛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呢就係一種嘅自己嘅慚悔，一種因為呢朵花已經向日葵呢朵花已經失去咗，而覺得自己因為將冇表白啊，將自己嘅感情收得太深。咁到最後尾，我覺得係都其實個意境又好，文字又好，都好靚。其實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陽難如往昔燦爛，嬌美向日葵仍然記在心間，最恨憐香者上路難。有時等於開頭嘅播出呢個每一個段落一樣，你二十歲、十幾歲聽嗰時候，同你五十幾歲聽嗰時咧，係完全兩種嘅感覺，甚至咧，你会重新发现原来个歌词嘅意思，同埋嗰种嘅境界系会咁深嘅咁。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喺呢啲哲理歌里边咧，就讲人生道理嘅可能太多，大家顶唔顺，觉得啰啰嗦嗦嘅阿伯。 咁但都系拣嚟嘅，我自己好喜欢嘅关正杰嘅作品，情爱几多爱，今集嘅节目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情和爱几多爱，几度痛苦无奈，无穷怨几多怨，几许凄然期待。情和爱几多载，几度要将人害，迷茫茫一张台，要你掏尽意盘，几多次往痴心，换了几多伤害来，冲不过千般障碍，承担断肠感慨，明明知爱有害，可是我偏也期待，但求得他一笑，仿佛抵上还自在。换了几多伤害来，冲不过千般障碍，承担断肠感慨，明明知爱有害，可天也期待，但求得他一笑，仿佛抵上万次灾，为换到他的爱，甘心冲进恨海。